咁啊，始终柯南专者，既然佢悔恨无耻事来，系一向多闻，所以后世有好多嘅人咧，佢就捉住此一句经文咧，佢就群起啊，反对呢个多闻，以为呢个多闻咧就嚟自祸之端啊，都不如将佢都排除。咁其实多闻咧唔能够排除，咁啊若将呢个多闻排除咗啊，咁变成堕于呢个无闻之过，咁就说明多闻本身就无过啊，过在多闻而不思修。咁啊，既然多闻咧而不思修，咁就尘声流转，唔知得反闻自性。咁啊，所以变成有过患啦。咁啊，若是话能够从文思修，文多故思修亦多啊，就系为呢个入道之要门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哋一只手向上，个手掌就喺只手，将个手掌缩低啦，咁亦系呢只手啊。咁啊，手掌反上向下，并未有第二只手。咁就说明咧，我哋多闻系无过，过在不思修。若是我哋多闻而有思修咧，咁啊正而多啊，咁啊因此下文就特别选出观音菩萨嘅耳门如通，就系、是、教柯南尊者咧。就老人家的方法，咁啊文殊师利菩萨奉佛命选圆通啊，咁啊于呢个二十五种法门之中，咁啊别啲不选，单选呢个耳门圆通咧，就因为柯南多闻第一，咁啊亦都希望柯南啊，咁啊就佢自己所专长啊。既然是多闻啦，咁若唔从闻思修啦，就可以归回自己个本有家乡啦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多闻系无功，决定要废嘅，咁等于话唔使多闻咯噃。咁啊，佛就应该啊，不净接波难，咁啊，因勤体请啊，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妙生观门最初方便啦，咁啊应该就好简单，或是一句话，或是举手投足啊，咁啊就将佢答复呢个问题，咁啊令佢退而自修啦，咁咪了百了啊，唔使浪费咁多嘅时间去讲此边嘅理论啦，唔使啊，所谓费尽。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啊，嗰种慈悲嘅舌头，要历七番破网，十番变变，要回四方云状性啊，容七大体性周遍，三卷经文讲完，咁啊柯南尊者先至得以开悟啊。咁啊，既然佛在柯南。启请之后，要经过三卷经文咁多嘅言说理论啊，先至令柯南开悟。咁啊，就可见佛三卷经文所说，咁啊，当然柯南亦都听足三卷经文嘅理论啦。咁啊，多闻咯，咁啊，由多闻咧，咁啊，先至开悟，咁啊，就足以证明。多闻咧系不能够废除，多闻本身亦都绝无过错，过就在于多闻而不修习，咁啊，所以始终柯南啊，见佛顶礼卑泣，佢恨无始来一向多闻，佢绝对唔系话。悔恨这个多闻是无益的，而是悔恨自己一向多闻不思不修。那么既然多闻而不思修了， 所以跟住呢一句经文咧，就未传道嚟。咁啊，道就有四种啦、啊，所谓小乘就系声闻道啊，中乘就系圆觉道啊，大乘咧就菩萨道，如果一乘咧就系无上道。我哋今时所讲嘅道力咧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声闻道，就系、是、小乘修学。前三界的变化啊，正到初果之时，咁啊不入呢个色声香味触法，咁啊六根对境之时啊，不为呢个六尘所转，咁啊六根对境不为六尘所转啊，呢啲系咩力量呢？就系、是、呢个道力啦。嗱，咁啊如果阿难尊者啊，若是话能够证阿罗汉果，咁啊超出三界生死轮回，咁啊如入父胞胎啊，咁啊三界嘅生死都不能动，咁啊佢就做呢个三界嘅圣人，咁啊亦都可以随分随力化度众生，咁啊叫做道力。咁啊再退一步咧，咁啊即使佢证初果，咁就得到呢个道共戒啊，咁啊亦都肯定唔会咧，咁啊遇境逢缘，为境所转啊，就堕于呢个人生。咁啊现在阿难既未证四果阿罗汉，咁啊亦未证初果啊，咁啊所以就证明佢咧一向只系多闻。咁啊，未曾有道力啊，未得呢个道共戒，咁所以遇境逢缘，咁啊一定咧就为境所转啦，咁啊佢就未传道力。咁啊，但系呢个传字咧就系、是、完全，照我哋中国人嘅文字嚟解释呢个人王传啊，就系、是、完全。但是他的顶上就加个未字，那么未传道力呢，那么照文法来看呢，即是未曾呢完全有道力。那么如果我们接着来解释呢，那么未曾完全有道力呢，那么可能都会有多少呢，未曾完全，那么即是未曾十足呢，但是总有多少。那么如果论四果来讲呢，就等于话阿难啊，佢即使未曾完全证到四果阿罗汉啦，咁啊最少亦都啊，有话证初果、证二果或者证三果，咁乃至到最少嘅证初果咧，咁啊得到道共戒啊，咁佢都唔会遇境逢缘而堕于呢个人世嘅。咁啊！现在佢因为啊遇境逢缘堕于人世之故啦，咁佢就说明佢咧完全未有道力，一啲都冇。所以始终呢个传字咧，就应该咧就改一个传，就改一个传代嗰一个传啊，就唔要呢个完全嘅传，就系属于咧传在嗰一个传。咁啊，未传道力咧，即系佢个道力咧。完全未有存在，咁啊，即使系冇道力咧，咁啊，完全冇道力咧，道力完全冇存在啦，咁啊，因此咧就难免遇境逢缘，就为境所转，咁啊，所以始终未存道力呢、这个人望存咧，就改为啊呢、这个存在嗰一个存。因为啊，完全未有道力存在，先至有误堕人失之事发生。然后啊，咁啊法呢，先至还佢开示，使佢咧开悟而得到呢个道力。因为佛在本经，咁啊前三卷经文未曾讲完啊。咁啊，阿难尊者咧未曾大彻大悟，未曾说出 需要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力生其祸发生。完全啊，系一个名副其实嘅普通比丘，所以就话佢啦，完全未有道力。咁啊，如是解释嘅纯粹咧，系依呢个道理啊，就唔依呢个经文，所以话未全道力，改咗呢个人王全，就系放翻个存在嗰个全，即系完全咧。未曾有道力在，不因勤体请，咁咪因而且勤，咁咪即系三番四次咁啊，咁安自己心嘅惭愧心，咁咪悔恨无始事来，咁咪一向多闻未全道力啦，所以为境所转啦，咁咪堕于人生。咁啊！现在今时今日蒙佛嘅慈悲，说咒缚劫啊，使到自己翻嚟得以再见佛，咁啊，因此生个惭愧心啊，咁就请佛开示呢个修行之法啦。咁啊，当然好恳切咁啊，请啦，就佢哋殷勤体请。咁啊，所请嘅系乜嘢法咧？佢话十方如来。是不成菩提啊，妙奢摩陀是三摩旋罗，此就是阿难的所请之法。那么十方如来就是现在十方世界啊，所有无上大国世尊是不成菩提之人。那么菩提啊，就是十方如来所证的结果。咁说明阿难自己知得，虽然系多闻啊，都不如呢个真修有益啦。咁啊，即使能证四果啊，亦都唔系佢嘅心愿。咁佢一定要回朝向大，咁啊，请求佛开示啊，十方如来得成个菩提。妙奢摩陀三摩旋罗，亦等于我阿难咧，佢亦都想啊，同十方诸佛一样，修妙三观门而得成佛道。不菩提就系印度话，咁啊中国话咧就叫做过度。咁啊菩提就有三种，第一种咧叫做实智菩提。就以智慧的为道啊，以此的实智慧照于这个真实理，就理目不切，能穷诸法的本源，能达万法为心，得正自受用报身，即如此经所讲的明极即如来。那么第二就叫做真性菩提，就以理为道啊，咁啊，此理就系生佛不二嘅体性啊！众生所迷系迷如此真性菩提之理啊，而诸佛所证就系证此嘅真性菩提之道。但系船有迷误啊，迷之时绝对冇丝毫减少啊，即使得证啊，咁啊亦都冇半点增加。只不过是正其本有，非从外得，所以本经第十卷都话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。咁啊，亦如《金刚经》所说啊，佢话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是若此呢个真正菩提啊，以理为道呢方面讲啊。咁啊，第三咧就是方便之菩提，就是、以应机施教为道。咁啊，属于权巧方便啊！咁啊，法成道之后，以呢个他受用报身为大机说法，又或者以各种嘅根性啊，以呢个应化身咧，随机化道成就众生啊！咁啊，即是系本经所谓自觉已如，佢能觉他者，就系如来应世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以三因、以三德而配始终嘅三菩提咧，咁啊正因理心 究竟明顯，咁啊成真性菩提啊，即是係化身道。咁啊，若是話了因為心究竟明顯成實之菩提，咁啊屬於般若德啊。咁啊，原因善心究竟明顯就是方便之菩提，就屬於解脱德啦。阿菩提就是角度啊，咁我哋家下话得成菩提啊，咁啊点样成咧？咁啊成就有四种嘅道理嘅，一种系生成，咁我哋嘅人系从父母生嘅，咁啊似畜生咧，而猫啊狗啊之类咧，咁啊亦都系由佢自己啲父母生出嚟噶，咁啊呢种就叫做生成。咁啊，第造型咧，例如我哋啲房屋，乃至一切嘅台啊、凳啊之類啦，都係先先係冇嘅。咁啊，然後由呢個人工材料啦，俾啲時間啦，咁啊將佢造成，咁啊佢哋造成。咁第三咧就係集成啊，例如一個廣經法會，咁啊本來冇嘅。咁啊，後來有人發心，咁啊，亦有講經嘅地方，亦有聽經大眾啊，咁啊，亦有講經嘅法師，咁啊，種種嘅因素集合啦，咁啊，成就呢個講經嘅法會啊，咁啊，佢就集成。咁啊，第四就係現成啊，即係現現成成嘅係乜咧？就係生佛平等嘅佛性。嗱，在呢個四種成之中。若是生成，咁有生就有灭啦，又何足为贵呢？啊，若是话造成，咁有成就一定系有坏啊，咁亦都唔系尊重啊。啊，咁若是话集成，咁有集一定系有散啊，咁都唔系不可思议啊。唯有方知佛。所成不菩提啊，是不生就不灭，亦都不成不坏啊，亦都不聚不散，乃是天然本具啊，化已现成，先至可以说为尊谛啊，说为妙，不可思议。所以《维摩经》里边讲，就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啊。咁啊，既然一切众生都是菩提相啊。咁啊，眾生呢方面咧，就包括大嘅，如同我哋人啊；小嘅，如同一隻螞蟻仔啊。其實都係平等具足，只個菩提相啊。咁你同一切眾生都係菩提相啦。啊，佢又話一切眾生不竟直列至涅盤相啊，都不獲更涅。咁啊，在本經咧所說啊，更加多啦。佢話菩提涅盤嘅圓清淨體啊。则以今者即经圆明能生诸缘，嗱咁啊能生诸缘啦，咁啊即系色心如法啦，咁啊色心如法咪即系我哋嘅人啦，我哋嘅人啊不能离开呢个色心如法所成啊嘛，啊心法就系我哋嘅思想啦，所谓就想行识啦，咁啊我哋嘅肉体属于色法啦，我哋嘅人咧既然有肉体，你亦有思想啊嘛。所以呢个色心如法啦，咁啊，既然系属于啊呢个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所谓不变之体常随缘而有嘅，咁啊，但系我哋众生迷啊，咁啊能够直下成当啊，所以就缘所为者，缘咁啊即系我哋众生啦，我哋众生所遗失嘅在迷慧中啊。唯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本性咯，那就是现现成成的佛性咯。那么既然我们所唯一的就是现现成成的佛性，那么这个佛性就是我们本来具足咯，无欠无缺咯，就迷自此身咯。你若是一念觉悟，那么即是现现成成，就绝对不是从外面深入来的，所证是正其本有啊，即使大彻大悟的初期啦，亦都是悟自己本有的现现成性，等于话玄宗参破啊，打破呢个统底啦，咁啊亲自见到啊，念佛者是边一个啊？ 啊，咁啊呢个就叫做真我，咁啊即是佛性系现成啦。啊，咁啊又话此见及言，即原是菩提妙正明体啊。又话此见妙明，佢与之空行的亦复如是啊。本是妙明的无上菩提，正圆真心。佢又话与众生亦复如是啊。宝觉真心的各各圆满，又话得于心呢是本妙本明短正。咁啊，而经文呢都系说呢个菩提乃系现现成性，可惜众生一向迷而不知，虽有就从于无，迷咗呢个本有个菩提，起之烦恼啊，造之罪业，六道轮回，生死无量。而诸佛正指现成个菩提心啊，所以能够妙用无边，非生是生，道化有情。但你个所证个菩提本体啦，唔系生成，咁啊亦唔系造成，亦唔系执成啊，乃系原来现现成成，生佛平等个佛性，咁啊叫做得成菩提。咁啊十方如所得嘅所成个菩提啦，系现成，系现得，唔系从外变入嚟噶。咁啊叫做得成菩提。咁啊成菩提就系结果啦。咁啊圆满成就功德咯。咁啊具足两足尊啊，咁啊得成佛道，系最高嘅佛果境界。但系果就不离因啊。咁啊点可以先至成就此个无上菩提佛果咧？咁啊因中就修呢个妙三观门啊，所以话妙车摩托系三摩旋罗，此个三观门啊就系、是、为成菩提个方便，就系、是、因中修妙三观门，尽断三烦恼，先至可以成就呢个三菩提个佛果。咁啊印度话，就叫做奢摩诃啊，咁啊中国话咧就叫做止，咁啊止咧就系止息一切个烦恼执着罪业，咁就名为叫做止啊。所以呢个奢摩诃嘅止咧，就是、以静为义啊。咁啊，其中以《圆觉经》咧讲得啊最明显，佢话若诸菩萨啊。得五正圆觉，佢话五正觉心系取正为行，佢柔情诸念就过别烦恼，正为法生，身心合行就从此永灭啊！个便能内发直正兴安，佢由直正过十方世界诸如来心就于中显现，如镜中像，以方便者名为叫做奢摩诃。所以奢摩诃就叫做取正为行啊，以直正兴安为上，因直正故心无取舍，远离执着啊，犹如止水的亦如晴空。于呢个三观中属于空观啊，于个三止中呢属于体真止。咁啊三摩具足叫做三摩菩提，中国话叫做观啊。咁啊，《圆觉经》里边咧，阿亦系说得最好嘅。佢话若诸菩萨悟正圆觉啊，佢话以正觉心就知觉心性及与根尘的皆因幻化，佢即起之幻地以除幻者，变化之幻地移开幻众啊。佢由起幻故，则便能代发大悲兴安。佢一切菩萨从此起行，就渐次增进啦。彼观幻者非同幻故，就非同幻观，皆是幻故，幻相永离。个时之菩萨所言嘅妙行，如土长苗，此方便者就名为叫做三摩菩提。咁啊，此个三摩菩提以起幻为行， 以大悲兴安为相，于呢个三观之中系属于假观啊，于个三子之中咧系属于方便随缘子。咁啊善乐，咁啊中国话佢嘅思维修啊，咁啊始终嘅思维修，因为中道观系属于无思而思，系思而无思。咁啊，思无思之妙啊，系反思灵验之无穷，思尽还原咧。咁啊，叫做静思维。咁啊，亦名叫做静类啊，静即系止，类即是系观啊。咁啊，禅罗咧就即系止观不言。咁啊，《圆觉经》里边咁啊，亦讲得最清楚嘅。咁啊，若诸菩萨悟净圆觉。以净觉心是不取幻化，不合于净相，个了知身心都皆为挂碍，无知觉悟就不依诸外，就永得超过外无外境，个受世界都合于身心，相在勤力如气中王，胜出外啊！咁啊，烦恼涅槃不相为外。辩能内法，直净心安，妙觉随顺，直灭境界，自他身心所能及众生寿命的皆为浮想，此方便者都名为禅罗。咁啊，禅罗就以不取为行啊，以灭心安为相，即是此经所谓啊，不取系无非幻。咁啊，不取就即系禅罗。于呢个三观中，正属于中道观；于呢个三子之中咧，属于色而边分别语，即系不落空有而边啊。咁中道啦，咁啊上来嘅三观，在《圆觉经》中就系佛咧开示诸菩萨嘅修学，但系在三观之中啊，每一段经文。他的说话悟净圆觉，然后啊所说所为，无论他是取净为行，或者起幻为行，或者不取为行，等于三观。那么你想修这个三观啊，必定要先悟净圆觉，悟到这个净圆觉心啊，你先至或者修呢个取证为行，修呢个起幻为行，或者修呢个不取为行。咁你以此经啊，悟后而论修，系同一道理啊。咁啊，此经所谓各国自知心遍十方，或者话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证圆心。咁啊，即。而是圆觉经的悟净圆觉啊，亦即是佛的大慈悲明明白白开示啊，的而且确，任何一个修行人，你想修这个圆妙三观啊，一定先要开悟，然后先至可以论修。咁啊，你阿难，欲想得成无上菩提，修个妙三观门吗？咁亦都应该咧，先开悟，然后先至轮修啊。所以《圆觉经》得悟净圆觉，以净觉心啊，修呢个空假中三观啊，咁啊，即系本经嘅不生不灭啊，为本修因啊，然后完成不生灭嘅果果。咁啊，此经嘅修正啊，与圆觉经嘅修正咧系相同，乃至一切大乘经典都系一样，都系先要开悟啊，然后先至论修啊，不然嘅话变成啊徒劳无益。所以我哋禅堂在呢个中门下嘅禅堂啊，咁啊嗰啲扳手师傅，不管咧系平时。所谓早板香、午板香同埋晚上嘅养的香啊，咁啊一年到晚都唔会停止。咁啊有就系知道冬季啊， 因为天寒地冻正好打坐，咁啊来个佛七，两个佛七，三个佛七，咁啊有啲不停咁打佛七啦。咁啊目的呢就系、是、要再坐同住个大众啊，通通都要入到呢个大野红炉里边，咁啊以呢个波叶真火啊，咁啊烧尽我哋嗰啲烦恼啊，烧尽我哋呢啲执着啊，使到我哋嘅心呢有个清清净净啊，然后对自己所参一句啊，念佛是谁，先至有所体悟。咁如果能够悟到念佛是谁啦，咁呢个人就开悟啦。咁从此以后发心嘅修行咧，先至名为佢哋真修。咁若是话我哋坐喺禅堂，咁如果未开悟咧，咁只能讲话种下呢个禅定嘅善根啦，就绝对唔能够讲话佢哋真修噶。咁所以整个佛教里边，任何一宗的学说，凡是大乘佛法啦，都是先要开悟，然后先至论修，就是唯一在大乘法里边啦最重要啦一个科目。咁啊，不悟而修咧，系徒劳无益噶。嗱，咁啊，始终个妙奢摩陀、三摩禅罗。咁我哋明白咗所谓奢摩陀、三摩呢个禅罗就三观啦。咁啊，然后加咗个妙字啊，即系妙三观。咁啊，点解要加多咗个妙字咧？就因为三观亦都同呢个三谛一样。咁啊，三谛就真独宗。既然咧有呢个格力呢个圆融啊，咁啊，我哋想啊。正到呢个三谛理之前，我哋因中修呢个妙三观啦，咁啊亦有格力三观啊，以共呢个圆融三观。嗱，咁如果格力三观当然不明了啦，就一定要圆融三观啊，先至名为妙。咁啊，何者叫做格力三观呢？若是话嘅先修空观。次修假观啊，咁啊后修中道观，咁啊三观咧系次第修，咁啊空观性断三界嘅见思烦恼，咁啊在呢个教下所判咧，佢个位置啊在呢个圆教七进位，别教系七住位，咁啊令根嘅经文亦修此观啊。若是在此窝立涅槃，不肯前进，就名为佢就定性声闻。咁啊，若是话菩萨啦，佢就知得啊，单系修空观，咁啊断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啊，咁啊证到呢个出世阿罗汉果咧，只不过系小乘法，咁啊未曾究竟成就无上菩提道。咁啊，因此佢从空出，佢就执假观啊，了达诸法而幻，广学四教四门，离生嘅方便，咁啊力实行而断尽呢个界内外嘅尘沙，咁就行菩萨道。嗱，咁啊尘沙咧，我哋通常讲咧。就话菩萨个烦恼啦，咁啊菩萨咧从空出，学假观，修行假观，咁啊先至破尽佢个尘沙烦恼啊嘛。咁啊其实呢个尘沙烦恼咧，唔系呢个菩萨嘅烦恼，而系众生嘅烦恼。咁啊因为众生嘅烦恼之多啊，好似如尘若沙咁多。咁啊有个人问啦。咁啊，叫圆烦恼啊，尘沙烦恼啊，咁啊系呢个众生嘅烦恼多如尘之沙啦。咁啊，究竟系与菩萨有咩关系咧？咁啊，因为菩萨法悟度众生，一定要观机斗够啊，咁啊呢个菩萨道先至得以成就。咁啊，若是话唔能观 機施加，咁啊呢個菩薩道就唔容易成啊，可能會退道心添。所以話塵沙嘅障符化道啊，眾生嗰啲煩惱多到如塵若沙啦。咁如果佢唔接受你個教化，就等於話咧，你唔能夠觀機施教啦。咁啊，仗住呢個菩薩嗰種慈悲度咧，所以亦有説，所謂菩薩發大心啊，佢如此嘅陰羅果，佢三次因功多啊，不及其結果少啊。菩薩發心好似乜咧？就好似啊，嗰啲魚子、嗰啲魚春啊，佢成嚿好多嘅，但係絕對唔係咧，每一粒魚春咧都可以變成一條魚啊。咁啊，有種庵羅花咧，亦都係一樣啊，唔係話所有庵羅花都能夠咧十足十結成果，即係話咧魚子多，但係變成魚嘅唔多。覺得庵羅花開得多，咁啊結成呢個庵羅果嘅就唔多啊。咁啊呢兩種嚟譬喻呢個菩薩發大心啦。咁啊若是不能夠觀機施教啊，俾嗰啲眾生啊煩惱多到如塵若沙咧，亦都障於佢個化度，咁啊難免咧會有退心嘅。咁啊，唔得菩薩道啊，點樣先至可以得成就呢？點樣先至可以破盡呢個塵沙煩惱啊，達到呢個觀機施教呢？咁我哋一定就要得到啊，所謂四種無所謂。咁啊，四種無所謂，第一就係叫做總持無所謂。就是总一切佛所说之法，那么菩萨悉能受持，那么他就总持无所谓。那么第二是他的知根无所谓，那么因为众生根性无量，有大有小，有善根有恶根，有正根有邪根，那么亦有理根，亦有动根。咁啊，菩萨就悉能遍知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总持无所谓咧，就好似一个大医王啊，能够知得药嘅名、药嘅性、药嘅味道、药嘅出处，以及药嘅对治，是人是地有毒无毒。咁啊，若是话知根无所谓咧，就好似个大医王啊，知得乜嘢病，知得佢个病源，佢个病状，病点样生起，以及病咧点样个对治。咁如果呢个大医王又知得药，咁又知得病情啊，咁啊当然凡有医治，一定发生效力啦，令呢个病者啊咁啊身体复原。咁就譬如菩萨若然能够知法。所謂總持一切佛法，咁啊佢能夠知道眾生嘅大小根性，咁啊凡有所住咧，當然就能令眾生得益，能除眾生嘅邪見，令佢咧於呢個佛法中心種善根啊，日後乃至增長成熟，令佢解決。咁啊第三咧就決而無所謂。众生有好多嘅疑问，咁啊唔能够解决啦。咁啊菩萨呢，悉能啊为佢决断，令佢疑惑消除。咁啊第四就报答无所谓啊，就系众生凡有问难，咁啊菩萨悉能解答啊，不令佢生个欢欢喜喜之心。咁啊菩萨若是不止个四无所谓。能够善应群机呢，咁到呢个时候啊，佢呢个菩萨道就得成，所教化嘅众生啊，佢一言一语都唔会浪费啊，花有所说， 都令佢得益。咁啊，既然能够观机施教啊，咁啊令一切众生都得益啦，咁就叫做破尘沙烦恼啦。咁啊，众生嗰啲烦恼虽之啊多到如尘若沙之多，都唔会障住佢呢个化道啊，因为佢能够具足四无所谓啊，既知法都亦知机，烦恼思维都能够满众生嘅心愿，咁啊到此尘沙唔能够障住佢呢个化道，咁就叫做假观性，咁啊破尽呢个尘沙烦恼入菩萨道。咁如果菩萨破尘沙，咁啊假观性啊，咁啊就判教呢方面咧，在呢个圆教就系十顺位，因为登过住咧。就破无明，正法身呢就变成呢自然自然与呢个中道理相应啦。咁所以菩萨假观成啊，就系、是、属于呢个圆教嘅十顺位，呢、这个十住之前嘅十顺位。咁如果别教呢，就系、是、十回向。咁但系呢仍然未曾够地相应啊。因为见思尘沙虽然是断，但是呢他无明未破，就因为呢假观成，那么菩萨这个假观成破尘沙，那么凡有思维呢，那么众生的得益呢，那么于这个四王誓愿之中，他就达到这个众生无边誓愿道这个心愿。但是由于他未曾破无明正法身，所以断烦恼破法门成佛道这三个愿就未曾究竟相应，因为见思尘沙虽然断，他未破无明，所以从此都从假出他收集这个中道观。观佛性是非空非有，而相照空有，咁啊，在呢个别教之中咧，就系、是、十回向后心啊，即系登初地啦。咁啊，别教十回向之后登初地，初破无明，初正法身啊，咁啊，知得佛性，具一切功，咁佢所证咧就同呢个圆教啊。由初住以上破无明正法身一样啊，就名为叫做大正嘅见道位，即系见呢个中道第一二谛嘅道理。咁啊，从此咧就修行啊，断尽十二品无明，即系从初地至到十地，咁啊等觉妙觉啊，咁啊破尽十二品无明，先至成佛道。咁以上咧就系讲咧，所谓呢个三观系次第修，即系空假中三观。咁啊，三烦恼咧就系次第断啊，修呢个真俗，即系空假中嘅三观。咁啊，破呢个见思尘沙无明。咁啊，三烦恼，咁啊，三德咧，即系解脱波耶同埋法身咧，咁啊，三德啊，亦都咧系次第德正啊，咁啊，如是讲法咧，就名为叫做格力三观，咁啊，三观咧一层一层咁啊修啊，咁啊，三烦恼咧系一段一段咁啊断啊，三德咧亦都咧系次第正。咁啊，天台宗咧判此名为嘅特别教啊，因为三观有其次第。咁啊，三观既有其次第啦，咁啊，当然咧就不名为嘅特妙，就不名为嘅特妙三观。咁啊，一定咧要沿用三观，先至称为妙啊。咁啊，何者佢哋沿用观咧？咁因为时间多，咁明日咧系再讲。